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咁啊，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咁啊，当然直播室呢一位嘅嘉宾主持咧已经喺度啦。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啦，就系显通法师。显通法师你好， 你好刘彦芬。 显通法师，我知道咧好多听众咧其实开始就好习惯啦，每逢喺呢个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嘅夜晚啦，九点到十点之间咧就会听我哋即系一齐倾下偈啊，做一个钟头嘅节目。其实我唔想用做节目呢个嘅三个字，好似系做出嚟咁样啦。不过我好享受。呢个钟头同阿法师一齐倾下偈，当然我都希望我哋嘅听众都享受。咁啊，但系咧，即系我一定要咁样讲啦，因为我哋知道生命都系无常，人生都系无常嘅， 好逼迫， 好逼迫。咁我又觉得都系喺我哋点讲啊？喺我哋有好多时候都会工作上都有啲嘅改变啦，例如话节目上有时都有啲调动。嚟紧我哋咧喺下个礼拜开始咧，阿法师咧就会由九点半到十点钟。其实咧我就成日都抢阿法师，我话嚟紧咧喺呢个生活台啦，数码生活台我哋会开台，我好想咧阿法师能够一个礼拜咧，起码可以帮我做两个钟头嘛，咁啊法师就 冇咁啊，睇姻缘啦，我哋都好愿意去分享嘅，你有时间再安排得到冇所谓。 好啊，多谢法师先。咁啊，当然啦，喺今个礼拜咧，我哋九点到十点咧，继续同阿法师倾下偈，讲下啲即系喺生活上面，有好多时候我哋佛法方面系点样应用喺生活方面啦。由下个礼拜开始咧，节目上有少少嘅转动嘅，就系九点半到十点钟，我知道有啲听众即刻冇搞错啊，咁喂大佬，生命无常噶嘛，有时有啲嘢要转动下，如果唔系咩叫无常啊，系咪啊？我可唔可以用呢个嚟体验无常啊，法师？ 无奈啦，加无常之中嘅无奈啦。 系啊，法师你唔好顶住，我好大压力嘅真系啊。 明白，明白，明白。 咁啊，下个礼拜咧头呢九点到九点半咧，我就有半小时时间咧会讲下啲中医药啦。咁啊，跟住到九点半到十点钟之间咧，继续同阿法师会倾下偈嘅。 其实心灵健康。 是啦，身体同埋心灵我都希望能够大家找到健康，好嘛。咁啊法师啊，其实呢讲真啦，我同你做节目呢，最初法师呢就係话帮我应承做几集㗎咋。但呢其实我成日都同法师讲，其实法师你一入后门深似海啊。同埋呢真係 㗎。 係啊，同埋我好少会放人走㗎，其实好难放人走㗎。咁当然啦，亦都好似法师讲啦，即係喺呢个地方我好希望有更加多人能够听到佛法。咁当然法师亦都系好有心，希望呢个时间里面虽然好辛苦，每个礼拜都要，但起码都有个空间俾大家可以听阿法师你讲嘢咁样 吓。好啊，见阿缘都好嘅。 好啊，咁阿法师啊，今个礼拜咧，其实我想开条题目俾你。其实当然咧，我知道你好多时候都同人分享过点解你出家。不过我觉得咧，有啲人就话佢系咪唔开心啊？佢系咪即系感情失呢一个失败啊？通常佢话出家人咧都系带住好多烦恼而去出家嘅。但你嘅故事其实唔系咁噶。 其实唔系嘅，我自己人生其实系即都系即菩萨庇佑啦，其实都叫做颇为顺利啦。咁我亦都好幸福，觉得我生喺一个好好嘅家庭。 系咪都系有钱仔出身噶？ OK 啦，又唔系话真系好有钱，即系我阿爸，即系我阿爸话我阿爸生性啦。 即系起码你系起码喺嗰个生活上面根本就唔需要担心嘅先啦。 啊，应该 OK。我爸爸都系即系系啦，佢以前都系做财经 啊， 咁所以。所以都好感恩，即係我自己嘅家庭嘅出身係 OK 嘅。 咁喺過去裏面，即係你要出家係因為你有咩嘅失意嘅地方而出家嘅呢？ 其實我唔係失意出家嘅，其實我係尋求一啲更高嘅理想。咁其實我係即係喺我出即係學佛嘅歷程，其實我學佛本身咧啲好偶然嘅機會。我即係去大會堂聽，即係睇畫展，咁就見到有人喺度講呢一個金剛經。咁我以為金剛經就係即係金剛不壞身啊，武俠小說。咁就諗住去睇嚇，睇下點樣睇打功夫啦。咁即係點樣去練到金剛不壞身啦？即係我好中意武俠小說噶嘛。我點不知講金剛經喎，即係講無我相、人相、眾生相，但係又好啱聽喎。咁就由此而開始去學佛嘅，即係喺我你都知道我以前都係做開金融㗎嘛。咁我就即係我細細個已經諗住發達嘅。咁但係到嗰個時候嗰、那個生命嘅階段呢，其實係我生命嘅比較平淡嘅一個嘅時間。 幾時幾歲啊？ 三十幾啦，三十四度啦。 當時聽金剛經嘅第一次，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幾啦，三十幾。 即係嗰時啱啱聽金剛經嘅第一次就係你三十二歲、三十三歲左右。係 啦，係啦。咁我聽咗佢之後咧，就即係哇，好得意喎！咁啊，第二個禮拜就捉埋老婆去聽啦。咁就開始對佛教有興趣。咁嗰陣時最初學佛咧係好被嗰啲道理所吸引嘅，即係一向諗住發達，揾住去賺錢就。即娶个靓老婆咁就即系搞掂啦人生咁，但系当你已经有做咗一部分你要做嘅工作， 即系达到个目标之后， 不知就达到嘅，即系你知道啊，原来你下半生就系咁样做噶啦，啲嘢你都系赚钱，你都系即系娶老婆啦，即系结婚咁啊生仔。当你见到嗰条路系即系颇清楚，你应该下半世都系搞呢啲嘢嘅。咁我嗰阵时系觉得。我相信我想即是回想返嚟嗰時候啊，原來乜生命就係咁㗎啦，即係有冇啲嘢好玩啲㗎，即係 你成日都講呢樣嘢㗎法師。 係呀，即係可以更高檔啲，或者冇講高檔，即係 更有意思啲，對於你 更有味道㗎，應該話係更有深入啲，可以令到我嗰份嘅滿足感強啲。咁就喺嗰陣時候就開始慢慢慢慢嘅生活，就對錢啊嗰啲嘢唔係話冇興趣，係有興趣嘅，不過就冇咁有，哎呀，就係呢樣嘢啦咁。咁就開始去接下呢啲，即係琴棋書畫啊，即係上下易經堂啊，即係畫，即係睇下古畫啊啲咁嘅嘢，即係開始去玩啲咁嘢，買下古董啊啲咁嘅嘢。 你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喎，已經係 已經開始去搞嗰啲嘢啦，係啊。咁啊，咁啊開始啊，咁就有緣走去聽到佛經。咁就發覺原來生命可以。有另外一個出路，另外一個層次，你唔使玩定玩死一樣嘢，即係生命唔係淨係錢，唔係淨係愛情，唔係淨係物質享受，原來有第二番嘢可以令到你好滿足嘅，即係呢啲就係心靈嘅成長啊，內心嘅一啲滿足，或者去幫人啊，從呢個分享個過程之中。去尋找你內心的一種喜悦、即是你做人的一種講開心啊，講快樂，即是我們講了幾次開心快樂啊。但就是我就開始實實際際去找那時候不知道嘛，就原來啊，你要找滿意啊，找開心啊，是原來可以在有第一些渠道的、不用一定在物質享受之中的、你可以在義理上面幫你的腦擴大了、幫你去理解人生，去從另外一個角度更深入去理解什麼是生命，咁喺嗰陣時候原來都好 好有意思，好好好開心嘅， 好好滿意，同埋你係充實 嘅 喎， 唔 係 都好滿足嘅，係 啊 ，OK 嘅，咁所以我就開始去學佛同埋接觸啦。咁啊，開始學佛接觸嗰時候就係聽下經啊，即係而家你可能你都聽過葉文義老師啦，嗰時佢喺香港電台有個。一個節目㗎嘛，咁我嗰陣時都係耐唔耐聽下佢，咁後來我就聽下佢講經啦，咁又走去聽下阿羅士軒啦，咁就走去聽下講經，咁後來慢慢就自己學打坐。咁喺呢個學打坐學佛嘅過程裏面呢，就慢慢慢慢越嚟越投入。咁好多人學佛就去到呢啲位置就算㗎啦嘛，即係 都差唔多啦， 做下咁即係得閒。 能夠做嘅嘢我都做咗 啦，咁即係日頭返工搵食呀。咁我後嚟慢慢慢慢呢就越嚟越投入。咁就可能我諗呢啲都係縮細嘅因緣，對呢啲越嚟越向往。咁就對自己賺錢嗰啲公司嗰啲嘢呢就即係一半。一半就走去搞呢啲。 咁你爸冇鬧你當時？ 我爸爸已經往生咗 啦。咁、 爸爸往生咗，咁就即係我自己。 即係冇咩顧慮啦。 我要做老闆嘛，得返個老婆。咁我有老婆。我老婆又跟同埋我一起學佛嘛，咁大家一起好開心喺度學佛，咁對生命嘅呢一嚿嘢呢，就呢一個心靈成長啊，或者呢一個生命嘅意義價值嘅嘢呢，就開始去尋求。咁慢慢慢慢呢就變咗一腳踏兩船。 你唔係感情，你係喺個工作上 工作係啦。 佛法之間係一腳踏兩船。 一邊呢就喺度搵食啊，但係探世界嗰陣時候都已經冇乜興趣了，即係唔好話咩，但係即係開始另一邊呢就開始去打下坐啊，講下佛，讀下佛經啊，咁就嗰時候已經開始去走去做下義工。嗰陣時做義工去做咩，嗰陣時已經有南朗醫院啦，有可能聽過。咁就去做嗰啲善終服務，即係探嗰啲垂死嘅病人。哇，咁原來好令人滿意㗎喎、即係你幫到一個人去面對死亡，原本佢好驚恐嘅，好多擔憂嘅、你慢慢去引導佢，令佢接受啦，而處理好咗佢要面對嘅問題、而你見佢死得安安樂樂呢， 啊，原来你好好 好快乐，系咪？ 好快乐，你觉得哎呀，原来我真系做咗啲嘢。 嗯， 咁嗰份嘅满意咧，其实系好充实。 系，不过头先我听阿法师讲嘅时候，即系可能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即系暂时嚟讲啦，未必一定有佢嗰种喺当其时嗰种对生活物质上嗰种满意。可能佢而家觉得生活，喂，你梗系啦，百无聊赖，正所谓即系已经搵到食啦，咩都唔使顾虑，咁梗系觉得系有其他谂法啦咁。咁我覺得都唔係嘅，其實睇你點樣睇，即係所謂滿意啦，係咪啊？ 係啊。 咁如果你要揾得再多嘅，咁有更加多人而家覺得揾到更加多錢，佢都未覺得滿意㗎。 永遠都唔滿意嘅，即係你譬如話你有100万，你就想我200万，200万你又想我1000万。 嗯。 咁當然你話我係咪好有錢都 OK 啦，又咁就你話即係兩餐足足就唔係好擔心，但你永遠都想多啲㗎嘛。 係，所以我好相信，即係唔係因為你已經揾夠咁簡單啦。即係我諗你喺另外一方面，因為其實學你話齋冇揾夠㗎。 嗯。 幾時都可以再揾多啲㗎。 咁同埋你，我覺得你係喺度揾錢或者生活上嘅過程，其實係無妨開多個窗口嘅。即係生命其實係唔需要局限住喺一個範疇。譬如話物質啊、金錢啊、家庭啊，咁如果你开多个范畴系宗教又好、灵性成长又好，其实对一个人整体嘅健康系好嘅。 我好同意，其实有啲人就系因为佢永远只系得一个窗口，令到佢好似冇路可以行咁样。 同埋你如果嗰个窗口出事咧，咁你就 全军覆没啦， 全军覆没啦，即系你所有鸡蛋烂晒。 冇错，一翻嚟继续同阿法师倾下偈。咁当然头先你讲到，即系你有个老婆噶嘛？讲真，虽然佢中意听经啫，但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我唔知呢种系一种咩姻缘啊！到最后两个都一齐出家咁。仲系好好嘅朋友咁，咁我觉得都系一个上天好眷顾吓，咁啊，依家继续可以翻嚟倾下。咁当然今日咧会讲多啲嘅法师嘅故事，同埋我好想即系法师可以讲下，因为我见到你经常即系我从，因为我识你嘅时候就已经着袈裟噶啦，咁呢一个嘅我讲呢个系制服啦，呢一套嘅服饰其实背后代表紧啲乜嘢，有啲乜嘢实际上嘅意义喺当中咧，咁依家倾。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当然，头先我听到啊，法师你讲啦，你话你喺32、33岁嘅时候，即系几多年前啊？ 我嗰阵时系1980几年。 O K， 1980几年啊？哇，你咪讲紧系20、30年前嘅事喎。O K， 你哇喺呢咁大年纪嘅， 我61啦今年。 哦，真系一啲都唔似喎。 61啦， 咁应该食斋都有啲好处， 或者 念经应该有啲好处。咁但系咧，我好想话你头先讲话，即系你系讲紧啊喺80几年嘅时候，你听咗呢个金刚经，咁跟住就开始中意佛啦，即系开始就有兴趣，甚至乎你带埋太太去听啦。 系啊， 其实你系几多年后，你大家都觉得喂，其实时间都到啦，有冇矛盾？中间有冇啲挣扎嘅咧？唔舍得啊咁样。 其实我同我太太就冇嘅，不过就同我啲生意嘅 partners 啊，同嗰啲阿妈啊，嗰啲奶，嗰啲我 你太太啊，妈妈 爸爸妈妈嗰啲，佢哋就即系佢哋就极之不满意啦。你两个人做乜就学得好地地学佛啫？ 系咯， 啲嘢就分好地地，又冇乜嘢啊。咁你做乜两个又好似好恩爱咁？做乜走出家啫？系咪？好多人学佛咁啊，唔使学成咁啦。咁 同埋嗰个改变太多。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候自己就想学佛，系想一个全职啊。我想去 full time 咁样去做呢个学佛同埋修行乃至到弘法嘅工作。咁同埋嗰阵时候我自己都有一个理想嘅就系。香港嚟讲系有好多佛寺啦，亦都有好大嘅佛像啦，天坛大佛嗰阵时差唔多开咗啦，咁亦都有佛经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候乃至到而家都好啦，都系出家人少啊，咁喺我哋佛教嚟讲，佛法僧三宝啊嘛，咁所以僧宝本身喺我哋而家嘅社会系最缺少嘅，咁我其实冇人做，我做啦，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心去尝试去出家咯。咁啊咁啱唔巧，其实我太太都系 有咁嘅谂法， 有咁嘅谂法。 你之前冇倾过嘅，但系 冇啊，即系我觉得我想出家嗰阵时候，你唔会同老婆讲啊嘛，喂老婆想出家，咁即系好似有啲不负责任。 系咁啊？点样？即系点样去嘣一声，大家喂出家啦咁样？ 咁其实系好偶然嘅，其实我喺度酝酿紧，内心里边挣扎紧嘅。咁就有一次我在家，我喺屋企，即系我嗰晚啦，成11点几、12点，就喺张床度睇紧书。咁太太就啱啱去完一间寺庙度帮个师傅做嘢。咁就翻嚟我哋屋企，翻屋企嗰阵时，咁佢就同我讲：，喂， 我哋某个师兄弟走咗去寺院度住，睇样好似出家咁。咁我就问佢：喂，咁我哋又点啊？我哋又去咯咁。 真系啊！ 咁我哋两个就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就啱握手为凭，我哋走去出家。 嗯， 就咁咯。 真系握手为凭啊！ 系啊， 即系大家握只手，跟住就听日去出家咁。 唔系听日啊， 安排好一切嘅事。 系系，即系由我哋决定去出家到我哋出到家，系差唔多一年零两年嘅事。 O、okay, K， 因为都好多嘢要带啊，咁、又要你啲家人啊，咁你又要准备啊。我嗰阵时自己公司，我啱入个新公司成立咗啊。 嗯， 咁我啲 partner 就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啱开档搞得好地地，你话走去出家劈炮唔得咁。 嗯， 咁我话好啦，唔出住啦。咁就因为咁样，我就 delay 咗一年出家。 嗯，咁你太太系同你同一时间剃度啊？定系其实 我早佢少少嘅， 你早佢少少添。OK， 咁到而家啦，譬如你出咗家一段，即系讲紧都系讲紧廿几年嘅时间啦。中间有冇我咁样讲吓？中间有冇后悔过噶？ 咁又唔觉得冇乜嘢喎。 嗯，有冇觉得唔舍得噶？中间都会有啲咩，会唔会有啲唔习惯啊？ 冇啊 ，OK 啊， 真系啊，好自然咁样觉得系，冇任何令你觉得系有啲疑惑嘅地方。 冇。 嗯，你太太都冇嘅。 佢冇话俾我听啦，就算有，我唔知道佢有。 咁而家你哋点样称呼对方噶？见到 我乜乜师咁咯。 哦，乜乜师乜师，即系空师，或者佢叫你你叫咩师咁样咯。见到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噶？会唔会噶？ 冇咯，即系老夫老妻啦。 系 因 为你唔会再系夫妇啦嘛。 唔 OK 噶，但我哋即系个即系我哋关系同地方好噶，冇嘢。 系咁对你爹哋妈，即系你嗰啲外父外母啊，你嘅一切。 我而家好，大家都好满意啦。 大家都好满意啦， 即系大家都。第一，首先你見到原來呢兩個人出家唔係真係劈炮嘅，又唔係真係嚇， 乜、都唔理啊，或者唔開心啊， 亦都唔係即係從此即係 斷絕關係、 啊，斷絕關係啊，咁亦都係好有人性嘅人嚟嘅。 係， 咁即係你唔係出咗家都好冷酷啊，咁樣即係唔好。咁原來啊，仲可以揾到佢喎，有嘢可以叫佢，仲可以幫忙喎。咁其實 我會唔會食飯㗎？ 食飯就一時時啦。咁但係其實嗱，譬如我媽媽病咗啦、我媽媽最拉呢嗰幾年都係我照顧嘅。 嗯， 咁、 嗯、 所以即係你照顧媽媽 OK 嘅喎，譬如你而家網上有一條好流行嘅片就係顯狀法師、以前嘅莊文清 咧，知道。 你睇翻嗰條片咧，佢都係照顧媽咪嘅嘛，咁都係好有人性嘅嘢嚟。 係因為一次阿顯狀法師同阿顯柔法師一齊，即係有一個類似好似見證咁樣請佢、我都喺現場，我都好感動啊。 係啊係啊， 好多故事。咁我想問你啦，頭先你一路講啊，你覺得自己好想弘揚佛法啦，你著咗呢個袈裟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你覺得其實你嘅工作係咪已經係達到你嘅要求？ 其實我最初淨係諗住咁樣做，其實我自己覺得好彩啦，天時地利人和。咁、我而家其實即係你問我空師，你係咪做咗佛法一啲嘢？咁其實我覺得做咗少少嘢嘅。咁、當然呢，我做到少少嘢係好講天時地利人和啊！我其中一個我覺得自己比較即係好彩或者比較滿意嘅就係我能夠有機會去幫香港大學開咗個香港即係呢個佛學研究中心啦。咁、而喺呢個佛學研究中心嘅時候，我哋應該係喺呢個2002年到2023年， 即係講11、12年前， 11年前開始。咁嗰陣時候開始嘅時候呢，就係陳麗雲教授叫我去香港大學就同佢哋講座。咁講座嘅過程之中，我就話喂，不如點解你哋咁大家學冇一個宗教系或者冇一個佛學系㗎？咁佢話咁你不如你幫我哋搞。我話好啊，咁咁就咁樣開始嘅啫嘛。咁我哋最初去係通過大學啊，成個所有個嚴謹嘅審核啊，咁我哋到提開檔嘅時候，咁最初開嗰陣時候其實驚嘅，因為你喺譬如你搞个佛学班咁，你租个地方或者喺个佛寺讲冇乜风险噶嘛。但你喺个大学里边搞个硕士课程，有冇人嚟读唔知噶嘛？咁我哋唔知佢有冇人嚟嗰阵时候咧，谂住最初可能第一年可能有十零廿个人申请，咁啊几好啦。咁但系我哋第一年已经有成90几100人申请。咁所以我哋收咗40几50人， 一半到咯。 系啦，系啦。 嗯。 咁所以原来个香港啊，香港人原来对佛学嘅知识系有一个渴求嘅。咁而我哋因为喺香港大学个硕士课程啊嘛。咁呢啲人系对佢哋自己有一啲一定嘅知识水平啦。 绝对系咯。 啊，咁佢哋又会咁先至会嚟读。咁而读完我哋最初可能第一第二年储埋好多人啦，咁我哋而家就系10年啦，咁都仲有人嚟读，咁所以其实 佛學呢樣嘢可能真係幫到好多人， 嗯， 而佢哋嚟讀完之後，我哋都同學好多讀完畢咗業之後咧都唔走嘅， 嗯， 咁都走翻嚟照上堂。 同埋好多同學會嘅好奇怪㗎， 係啊係啊，佢哋係啊，譬如話你哋有幫襯你哋啊， 幫襯我哋李思成， 李思成嗰陣係我哋第一屆同學嚟㗎嘛。 我有個好朋友啊，梁兆基啦， 啊梁兆基係啊， 你個徒弟啦呢個， 係啊係啊， 都係即係都係你哋碩士嘅課程嘅學生。 係啊，阿而家阿行政局局啊局長啊，行政局啊， 行政會議 召集人 啊，林滿光， 林滿光都係我哋學生嚟嘅， 係 黃永平都係我哋學生。 嗯，好唔同喎、 啊，咁我哋冇所谓啊， 政见好唔同啊， 冇所谓。 好，依家翻转头再同法师倾偈。讲真啦，其实好多人可能都唔知道一个法师其实做啲咩嘅。我成日都谂佢有冇架房，同埋做咩嘅咧？系咪同人哋吹下水就 OK 嘅咧？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当然啦，今日喺呢个时间咧，不断咁就同阿显通法师又倾偈，讲下佢当年出家。其实佢嘅当年出家嘅故事咧，我见到好多报章杂志曾经报道过，不过喺大气电波里边咁详细讲啦，即系我觉得都系好难得再听到咁样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其实你讲翻转头就好多人以为咧，出家咧即系一定带咗好多烦恼而出家噶，可能比较少人会话啊，我想追求更加好嘅生活啦，喺灵性上面嘅生活啦，人生上面嘅生活啦，而出家相对比较少啲，我自己觉得吓。咁如果你话喺心机嘅朋友，你话诶、听完阿法师讲，我哋唔系鼓励紧大家出唔出家，绝对唔系。不过我意思就话、是，其实无论系咩宗教都好啦。即系如果呢个系你嘅法门嘅话咧，如果你觉得从呢一个嘅即系宗教里面或者佛教嚟讲咧，佛理嚟讲咧，系帮到你喺生活上面，你觉得可以应用得到，而觉得心灵得到一个舒畅啊，咁我就好希望你可以知道多啲咯，系咪法师？ 系啊，其实想回转头，点解会咁多人去学佛或者想嚟上堂呢、你又要俾钱又要读书又要 同埋都系几贵嘅课程嚟嘅呢个。 我哋好似$70,000咁上啦。 一年啊。 唔系成个课程。咁唔系好贵啦，$72,000咁上下啦。咁一个课程。咁点解我想回点解咁多人嚟读呢，其实因为我哋在人生里面寻找幸福啊。其实首先是你要理解人生。咁所以你要去理解人生呢，当然你用可以用很多方法去理解人生啊，譬如用呢个科学角度去理解人生啊，用呢个宗教角度去理解人生。咁有好多人就容易用佛学呢个思维或者佛陀所去解释嘅人世间嗰个角度去理解人生。咁所以佢咪嚟我哋读佛学囉。佢嚟读佛学个过程，咁佢听咗啲佛经，因为我哋嘅佛学硕士课程呢系有不同嘅老师。我哋有最传统最原始嘅佛教嘅课程啦，有啲大乘嘅佛教嘅课程啦，亦都有藏传佛教嘅课程啦，我哋有不同嘅语言啊、巴利文啊嗰啲咁，咁所以嚟读我哋嘅佛学硕士课程嗰啲同学咧，其实佢可以有一个整个 package， 一个整个包裹嘅对佛教嘅一个全面嘅认识。咁当佢认识嗰个时候，佢就可以用翻呢啲道理去帮佢理解佢自己面对嘅人生。啊，我点解会面对呢啲困难啊？或者我点样去幸福啊？我应该点去安立我嘅人生？咁所以佢有咗呢啲知识之后咧，因佢有知识咧，佢而得到一种安心啊， 安定啊，佢 安定咗，至少我冇。即系 好似有方向咁样， 系有方向啊！我唔知道我做乜嘢，咁我而家明白咗。你用呢个佛教嘅角度，咁当然佛教嘅角度喺而家嚟讲系比较如实啲，同埋好似踏实啲嘅一个道理。咁所以就道理嚟讲系好帮助人嘅。咁第二就系喺我哋可以亦都系帮到人去处理事情，但头先就明白啊嘛，明白理解唔代表你去处理到。 你明白咗人生其实系咩嚟嘅，跟住你就开始着手去处理佢。 系啦，因为你处理嘅时候，你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啊嘛，譬如话处理你自己嘅心点去处理咧，咁所以呢个处理嗰个方法咧，亦都系要有一定嘅理论根据。咁所以我哋喺佛学个课程里边，亦都有一啲教你去点样去禅修啊，点去面对自己嘅困难啊。譬如话我同你讲过，我而家做紧一个叫做觉醒训练课程。咁呢个觉醒训练课程咧，其实就系帮你去面对生活嘅压力啊，点样去提升你自己理解人生啊，同埋搵人生嘅生命嘅意义。咁我哋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去理解人生，学到去点样处理 問題，包括處理自己的心，處理壓力，同埋你找到人生的意義。當你有呢三嚿嘢嘅時候呢，你真係喺可以喺生活上面呢去活得好啲嘅。咁我哋就有一個研究計劃啦，就覺醒訓練課程嘅研究計劃。 呢係嚟自香港大學嘅定係你哋自己中心？ 我自己一手腳搞嘅。咁其實呢個計劃係點樣呢？其實將佛法佛法好多㗎嘛，大藏經幾多幾多係咪，就同呢個佛法嘅修行，佛法嘅義理，同呢個最新嘅心靈輔導啊、心靈成長啊、心理學嘅種種嘅課程呢結合起咗，就成為一個課程呢。如果你大概係八個禮拜到六個禮拜到 六個禮拜到 喺六個禮拜呢，我哋就諗住啊，如果你嚟六個禮拜仲有兩個即係全日嘅工作坊，一個禮拜大概三個鐘頭，咁我哋喺呢六七個禮拜裏面呢，我哋就幫一啲人去面對自己啦，認識自己啦，了解人生啦，教佢禅修啦，教佢禅定啦，幫佢尋找佢自己嘅人生嘅意義啦。咁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係會真係幫到嗰啲人嘅。咁其實我哋都做過一啲已經第一次做咗嗰啲實驗，而我哋見到嚟參加我哋啲課程嗰啲人呢，真係可以幫到佢有量度到佢喺生命上面明白咗生命，覺得佢自己處理到問題，呢啲咁嘅能力佢都提升咗。咁所以呢啲咁嘅覺醒訓練課程呢，其實我自己本人呢，我自己搞呢啲嘢。你話大學做乜嘢，除咗教書啊，講緣起性空啊，講無我啊，咁之外呢，我就好 想搞啲嘢。 搞啲嘢同埋呢啲嘢係實際啲嘅。即係譬如我同你講完呢啲嘢，咁我同你講完個 program， 講完個節目，好似有啲幫，一定有啲幫助嘅。喺義理上，喺層面上，喺呢個 點樣深化佢？ 係啦，點樣深化？點樣去落實佢？點樣落實到佢真真正正做到咧？ 冇錯，冇錯。 咁我係覺得你要一嚿嘢要俾人哋拿住嚟做先得㗎。咁我可以帶住佢去做啊嘛。咁因為你冇咗一個次第，冇咗一啲深入啲嘅反思啊，你唔好入去，你搞唔到佢深層嘅嘢。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咗呢個咁嘅覺醒心靈嘅訓練計劃。咁就希望呢，就有通過呢個計劃呢，就去真真正正有一個 program， 有一個計劃你嚟參加啦。咁六個禮拜，一個禮拜三個鐘頭，譬如禮拜六下晝或者上晝，咁就做六個禮拜。咁我喺呢個裏面，我教你點樣去禅修啦，點去了解生命啦，點去尋找你嘅生命嘅意義啦。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做緊呢個計劃啦。 喺你嚟講，其實你而家喺大學裏面會教書啦，係咪？跟住亦都會係搞一啲嘅年輕人嘅訓練計劃啦。我見到你有好多輔導嘅計劃啦。頭先你啱啱講呢個係一個新嘅 project 啦，係咪？ 呢個係新嘅 project 嚟嘅，除咗年輕人係我另外一嚿嘢嚟嘅。年輕人就係我自己都係嗰啲叫做 part time 嘅嘢嚟嘅。我真正喺大學做嘅就唔係就通過教書去做啦。譬如我哋即係教啲大學生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即係做研究啦。頭先我哋嗰個研究計劃嚟㗎嘛。咁嗰個研究計劃我哋而家係啱開始實現啦。但我有教書嘅，我都有教呢、這、一個undergrad 呢個本科課程嘅同學。 即係喺大學裏面教本科。 本科課程裏面，我哋今個學期都有啲好流行嘅課程啊，咁好多學生嚟讀。咁嚟讀嘅其實就係有好多係外國學生。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希望做呢啲咁嘅研究，去真真正正揾到一套嘢去幫大家去實實在在去面對佢所面對嘅困難。 但我知道，覺得頭先當法師你一路講嘅時候咧，咁當然本來今日係一路都係諗住話法師，不如你介紹下你嘅工作啊，甚至乎我哋嘅聽眾我見到佢哋好主動啊，佢可能係透過我哋嘅網頁啦，或者佢有時會主動揾你，可能寫信俾你，無論係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咁佢都會表達下聽完個節目之後，我自己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有時聽完節目之後會 WhatsApp 俾我嘅喎，咁有啲係我自己的學生啦，有啲係一啲嘅朋友。佢話我今日聽完之後，我覺得好舒服啊。其實佢哋冇咩其他嘢嘅，佢真係我覺得聽完之後，我覺得好舒服啊。咁我自己都覺得幾開心。咁即係話其實喺我即係一路希望就係話介紹多啲，等啲人如果佢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透過唔同渠道都可以接觸到法師啦。甚至乎可以講下其實法師嘅工作會唔會其實佢哋都可以主動啲接觸你，其實你都會願意同佢哋再詳細傾咧咁。但我覺得反而今晚你講下嘅時候，你講開你呢個研究計劃啦，我覺得可以既然係深化嘅，即係話嗰啲聽眾聽完我哋呢啲節目嘅內容嘅時候，假設佢覺得 我好想试下深化我自己，重整你有几个部分嘛、嗯、你讲系了解人生，跟住唔该你搞掂你自己，重整一下佢，跟住你去对付佢，去解决你嘅问题，系几部曲嚟嘅。 系啊， 我觉得如果可以嘅话，你可以留一啲嘅空档，或者留一啲位置俾听众参与，其实都好、啊。 其实我哋都愿意去俾一啲大家嚟参加下啦。咁我哋因为、嗯。即位置就唔係好多嘅，但你如果有願意去參加咧，你可以嚟去我哋嘅網站度去報名啦。咁我哋報咗名之後，我哋將來睇下有冇即係、嗯、有冇呢個空間，有冇空檔去即係接受一啲朋友嚟去參加下我哋。 不如咁啊，應間翻嚟我哋可以講多少少。 好啊。 如果真係有興趣參加嘅呢、這個覺醒計劃嘅朋友，咁、佢可以點樣去參加好嗎？ 好啊，好啊。 我都有興趣報名喎、 啊。歡迎你啊。 嗯。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好啦，嚟到十点前嘅最后一节嘅健康地球人啦，继续喺直播室啦，就有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显通法师喺度。头先你讲咗一样好吸引嘅嘢，我相信啲听众好吸引啊！我相信啲听众，尤其是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佢哋对佛法一定系有啲兴趣。咁、因为你啱啱就讲到你个新嘅研究计划，呢、這个系真系一个研究计划嚟嘅， 真真正正嘅研究计划嚟嘅。 系，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啊！呢、這个叫觉醒研究计划， 觉醒训练课程嘅研究计划。 其实你想研究啲乜嘢啊？然后跟住我先再讲嗰啲。參加是什麼人？他得住佢，你哋想得出啲乜嘢嘅研究嘅理論喺度咧？ 嗱，我哋就研究嘅目的咧，就其實因為我同你頭先講啦，我哋將個佛法去重新包裝， 嗯， 一啲好複雜嘅嘢去成為一啲工作坊嘅模式。喺個工作坊嘅模式裏面參加啲工作坊，我哋同你玩啲活動啊，玩啲遊戲，令你而去體會到人生嘅道理。 嗯， 咁亦都係教你去將佛法去嗰個禅修嘅方法去簡單化。去帮佢希望更有效地更容易地令到人哋掌握。咁喺呢个将呢啲嘢重新包装嘅时候，我哋就包装咗佢成为呢个六个礼拜嘅 呢个课程。 咁六个礼拜，一个礼拜上三个钟头。 嗯。 咁就 系连续上嘅呢、這个 系啦。咁同埋有两日嘅全日嘅工作坊。 喺呢个六个礼拜咧，因为另外嘅 两日，咁即系嗰个系两日，即系七个礼拜就变咗系咪？一个礼拜你就要上两日嘅全日，两、日嘅全日。咁两日全日系翻屋企瞓觉，因为我哋惊啲人冇时间走出嚟。 嗯。 咁就变咗七个礼拜啦。咁喺呢个七个礼拜里边就我哋嘅研究就係、是、到底我哋呢一个七个礼拜嘅课程帮唔帮到啲人。咁我哋已经做过一次啦，其实都颇成功嘅。咁、但我哋做咗颇成功嘅过程就係见到啲人参加前同参加后有一个明显嘅改进啦。咁、我哋当然有啲不同嘅方法去量度你有冇改进到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啊，我哋得唔得呢，有冇进、即係我哋呢、這个包裹我哋呢个咁样嘅 过 程啊，我呢个 package 啊、到底系咪真系帮到人咧？咁、即系譬如话你食只伤风药，咁你食完伤风药同唔食伤风药有冇用咧？咁、你食之前同伤下咁，我哋而家个就唔系伤风药，就系呢个心灵嘅成长课程，一个课程去帮得到嗰啲参加者去面对生活嘅压力啦，帮佢面对生命嘅种种嘅困难啦，令佢自己成长啲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咁嘅课程，咁就希望大家、即系睇下啊，我哋得唔得咧？咁咁、我哋而家喺度尝试紧。 咁你做咗第一转嘅，其实 我哋做咗一转 嘅，做咗一转嘅。咁当时有几多人参加？ 嗰阵时系有三十几、四十人。 OK， 今次呢一个第二次嘅研究，因为你嘅研究即系话个数字要够啦，同埋你要系有翻唔同好多唔同嘅类型嘅人系要参与啦，系咪你？ 咁其实唔系，我哋唔系唔同嘅类型，唔系唔同类型，我哋系要几个组别嘅。 几个？讲紧年龄组别咯，定系？ 唔系，几组别就系我哋有几组人啊？譬如话第一组咁，你譬如话我哋每一组大概系25人咁啦。 OK， 咁廿五人一组，咁我就睇你先嚟做第一组25人，咁跟住你就。我哋又揾多第二個25個人，咁、就第一個25個人同第二25個人有冇唔同呢？咁但係第一個係25人就可能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咁但第二個25個人可能就去參加啲其他 啊，而家啲似嗰啲真係藥廠嗰啲係雙盲，雙盲研究喎， 嗰啲咁嘅嘢啦，咁就睇下佢哋有冇唔同囉。 明白， 咁就做完呢一個25人啦，咁我先至再做返嗰25個人，咁即係補返你冇理由參加咗唔俾佢做㗎嘛，咁後面嗰25個人咪遲啲囉。 係 咁所以我哋咪睇下啊，我哋幾個人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幫 幫到啲人去幫到佢心靈有所成長，面對壓力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冇能耐大咗囉。 係，你好，咁你可唔可以撥啲 quota 出嚟俾我哋新城財經台？ 好啊好啊好啊。 咁其實佢哋要點樣參加，有咩資格先可以參加？ 其實就我哋就資格就冇乜一定嘅，其實我哋當然你要有翻咁上下知識水準啦，即係知識水準，即係話要你明白我講乜嘢，我講啲課程你要領略到啦，咁同埋你要最好就因為我哋而家呢啲課程就亦都唔希望有啲你有食緊啲心靈嘅藥啊，我驚我哋處理唔到嗰啲， 即係如果係有精神科嘅藥物食緊， 我哋擔心我哋自己搞唔掂，咁所以就係要求係咁，即係唔係話好高嘅啫。咁我哋最好你有佛學知識同冇佛學知識對我哋嚟講唔重要。 咁乜嘢係最重要啊？即係佢對呢樣嘢好有興趣，聽到啦，好似我咁，我聽到，咦，我都好 OK 喎，好似我自己成日都聽住佛法咁樣，喺過去呢幾年成日都會聽，咁唔單止我噶嘛，收音機旁嘅聽眾都跟住我一齊成長噶嘛。咁佢哋如果他們要參加的話，他們要先設到一般人，我們的表達能力都 OK 啦，是不是？我聽你說話，我相信聽眾聽了這麼久，理論上聽得明白他才繼續聽下去啦。 那 應該在那個理解上面沒問題啦。那如果你說我明白的，剛才法師說就是暫時如果他是吃一些精神科的藥物的話，就不適當參加，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怕藥物和那個在心靈上的講座上面可能 match 不到，配合不到，無謂令到那件事是你吃藥的朋友是搞壞了，你搞壞了自己，無謂 唔係好肯定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暫時唔夠膽去。即係將來我哋已經好有信心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希望令到嗰啲精神有問題嘅同朋友可以幫助佢哋。 係，咁所以我哋講緊就係話佢身體係健康㗎啦，係整體嚟講。 即係正常係講啦，即係一個我哋依啲普通嘅人嘅質量。咁當然我哋又暫時亦都係唔希望啲即係暫時即係年紀太大嘅，我哋驚我哋處理唔到啦。係咁所以 你哋會開出一個乜嘢嘅即係要求俾啲參加者？ 冇乜嘢噶，我哋都唔收錢嘅。 係，咁你會點樣啊？佢要如果有興趣， 我要報名啦。我你可以寫低去我哋嘅網址報名咯。咁我哋嘅網址就係 www 啦， 係三個 W 係啦。咁啊點 Buddhism Buddhism 嚇Buddhism， 然之後點。HKU， Hong Kong U， 系，然之后点 HK。 OK， 讲多次啊，发 就 www 啦 ，Buddhism.HKU.HK。 嗯， 呢个你唔记得都唔紧要，你走去香港大学个网，香港大学网你就有个香港法律研究中心嘅网址，你走去香港大学法律研究中心个网址里边咧，你都揾到呢一个 Buddhism 里边，咁就有一个最新嘅活动。咁喺最新嘅活动里面呢，你就会见到呢一个报名嘅佢方法㗎啦。 OK， 咁啊当然啦，如果啲朋友即係你有兴趣听阿法师讲完之后，因为我剛才听到阿法师一路讲嘅时候呢，佢係从一个了解自己究竟人生其实会遇到啲咩事，到跟住去寻找究竟有啲咩嘅解决嘅方法，咁啊透过唔同嘅佛理嘅方式重新嘅包装，係令到希望下透过呢个研究了解呢一个重新嘅包装，呢一个去讲授呢个义理嘅时候，对你嘅人生嚟讲有冇一个真係有个明显嘅改善呢？咁我諗係咁嘅理解啦。如果你对呢样嘢係有兴趣，我自己觉得有前提就係我对呢、這个佛理起码我不抗拒先啦，系咪？ 同埋你觉得你自己生命是有很多压力的。 嗯， 我哋希望帮啲人去处理压力嘅。 嗯， 因为我哋帮你处理压力，唔系话你上咗我个 course， 你跟住你老细唔逼翻你。 嗯， 而系即系话你上完呢个 course 之后，你老细逼迫你嘅过程之中，你都处理到佢逼迫你嗰种压力。 系。咁啊，佢咧其實基本上頭先阿法師都講過啦，佢哋呢一組咧係理論上都係招募廿幾卅人留下噶啦，定係咁睇下。 唔係嘅，我哋有幾組人噶嘛。 係。哦 ，OK， 好。 即係我哋一次完咗就可以。 咁即係，我覺得我唔理咁多咯，一個好自私嘅人啊。所有啲聽眾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上翻佢哋嘅網址度嚇，先報名先嚇。報咗名之後，咁我相信 我哋遲啲同佢聯絡。 係啦，如果相信我佢哋認為你係適合做呢一個 sample size 嘅其中一個嘅話咧，即係呢一個嘅。即系研究嘅计划里边其中一个成员嘅话，佢哋就会再主动通知翻你哋。 系啦，系啦， 系咪啊 ？OK， 咁啊，三个 www.buddhism.hongkonguhku.hk 系啦， 系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系十分之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 嘅，好嘛？咁啊，法师啊，其实我觉得啱啱你讲起觉醒啦，咁我觉得下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可以讲下咩叫觉醒嘅， 好啊，好嘛？ 咁啊，记住咯，下个礼拜开始，咁啊，同阿显宗法师倾偈嘅时间咧，就喺夜晚嘅吓，健康地球人啊，由八点钟开始啦，到夜晚嘅十点钟，佢就会喺九点半到十点钟咧，就会出现喺直播室里边嘅。下个礼拜同阿法师倾啦，好嘛？ 好啊。 OK， 希望今个礼拜咧，有更加多朋友咧，能够争取到呢个机会咧，去有机会去试下呢一个觉醒嘅研究计划，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分子。咁啊，睇下呢一个嘅佛学方面，对于你嚟讲喺生活上面有冇一个好大嘅帮助，好冇？ 好， 多谢晒法师，拜拜。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